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嗰个基本理解就系你正话讲嗰样嘢咧，就系话究竟乜嘢系物质咧？物质嘅最基本嘅根源系乜嘢咧？究竟物質與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者我們所謂講的力， 是的力 之間的力是什麼呢？其實一直在學緊，就希望在這個討論當中呢，就大家都學到一些 東西， 大家都學到一些東西。我想今天我們有一個主題，有幾個主題我想是我尋日好似 send 咗俾你，我尋日發咗俾你，就係話咧，我哋去探究呢個最基本個物質嘅結構，同埋佢嘅相互作用咧，係圍繞住一個主題，一個 theme，就係 unification， 即係我哋叫統一啦， 即係統一 一致或者統一啦， 即係統一嚇，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呢個統一當中咧，其實遲啲我哋都會有一個比較詳細啲嘅討論咧，就係話對稱。 統一呢個比較易明啊。其實統一咧就係翻頭先你所講嗰樣嘢，就係話化繁就為簡。呢個咧其實就係科學嘅使命嚟嘅。因為咧呢個宇宙咧係好即係多姿多彩嚇，豐富多姿。咁但係咁複雜紛雲咧，即係你去理解佢係唔容易。咁我哋好多時咧就唔係淨係話喺每一個事物咧孤立具體咁了解，而係希望能夠揾到佢哋之間嗰個共性，或者係你話係廣泛嘛。頭先用咗廣泛呢個名詞咧，或者我哋要一個概括咁樣樣啊。咁所以咧就係叫化繁就係為簡啦，係咪啊？咁樣，所以跟住落嚟個即係科學家其實係點樣從事呢個咁嘅工作咧？ 嗱，其實化繁為簡咧，就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咁但係好得意嘅，化繁為簡之後咧，就我哋唔係解決曬所有問題。其實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就係喺呢個19世紀進入20世紀咧，嗰陣時啲科學家咧就以為佢哋已經揾到曬宇宙嘅規律。 是啊，是啊， Lord Kelvin 讲即是话咧， 以后我哋加啲小数点落去，系 以后我哋计数，只不过系加啲小数点入去， 冇错啦，我哋基本嘢掌握咗噶啦， 基本上我啲嘢掌握咗， 冇错啦，冇错啦。 咁但系其实咧就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吓，即系过咗 几多惊天动地嘅发现，就可以讲完呢句嘢之后发生啦， 冇错啦。咁其实咧就好得意嘅，你睇翻历史咧。就係、是、有一段時間有一個好發達嘅時間，跟住咧就有一段好長時間嘅所謂差唔多黑暗時間，就冇乜嘢發生。 唔好話黑暗，人哋嗰啲係收成期。 然之後唔係，咁你諗下嗱，其實希臘嘅 嗱嗰個另一個啦，你如果你講中世紀嗰個咧，就另一回事啦。呢個係即係講宏觀歷史喺西方嚟講咧，佢係真係唔淨只係科學啦，各方面啦都係倒退㗎嘛。羅馬帝國即係 唔好話倒退，即係其實佢冇好明顯嘅發展，一路至到哥帕尼啊、Kepler、Galileo、牛頓，咁就另外一個黃金時期 科學革命啦。我哋有個別名叫做 Scientific Revolution 啦， 係 嘛？即係如果你以哥白尼係為起點嘅咧，就係16世紀中葉咁滯咯。因為佢嗰個天旋論啊，或者係叫做天體運行理論，就係1543年發表嘅。佢都等到自己就嚟死先發表。因為佢又驚俾呢個教廷去迫害啊嘛。 咁 1543年就作為呢個現代科學革命嘅起始點啦。 咁其實都係環繞住我哋正話講嗰個主題咧，就係話 unification。咁其實係我哋所謂 unification 係究竟將啲乜嘢整合咗咧？ 唔係嗱，如果你頭先講話物質嘅本質嚇， 冇講話物質本質啦，即係去到牛頓嗰個年代。 我就話已經跳得太緊要啦，即係我哋有翻概念咧。如果你化繁為簡咧，就係話其實喺古希臘因為我比較即係 執著啲，我用翻個正音啦嚇，因為佢由 Hellas 個字嚟噶嘛。Hellas 嗰度嚟噶嘛 ，Hella 啊 ，Hellenistic 噶嘛，所以系希臘就唔系希臘系嘛？好啦，咁啊，古希臘咧，其實就當其時，即係特別係去到亞里士多德嗰陣時啦，就已經係好即係好多人都會信奉一套叫四元素説啊嘛，係嘛？就係呢個空氣啦，土壤啦，嚇、啊。就係呢個火同水啦咁樣啊嘛，四元素說咁啊，差唔多與此同時或者係更早些少啦。我哋中國就有呢個五行學說啊嘛，啊就係金木水火土。咁佢意思就即係話咧，原來我哋睇呢個世界咁複雜紛雲咧，其實背後咧原來係咧都只不過係由一啲好基本嘅嘢所組合而產生嘅啫，衍生出嚟嘅咁樣嚇，即係就係金木水火土就衍生出咁多嘢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呢啲當時係一個臆想性㗎啦，冇實驗基礎㗎。咁當然所以任何嘅理論都有人提出㗎。咁啊，古希臘啦，嗱交俾你啦。咁另外有兩個學說啦，一個就係泰勒斯，一個就德莫克利特。 冇錯啦。 嗯。 咁啊，佢哋當其時就提出話 啊， 原子嘅學說啦。 呢個德莫克利特啦，就原子學說啦。 係啦。 泰勒斯嗰個咧就係即係。當然佢你話呢啲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完全憑空嘅，就話其實唔使咁複雜嘅，其實水就係萬物之源㗎啦，嚇就乜嘢都係源自水嘅。咁因為其實佢又唔係完全冇根據嘅，因為水咧睇上嚟咁簡單嘅嘢，但原來佢又可以變做水蒸氣，又可以變做冰，咁所以喂一樣嘢都可以變三樣嘢啦，係嘛？係 啊。 咁佢點唔可以再進一步推論，原來其他嘢都係佢演變出嚟嘅咧咁樣啊嘛？咁呢個係泰勒斯啦嚇。咁但係咧，德莫克利特咧。佢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所有物質呢都係由一啲細到呢係睇唔到嘅嘢啦。其實佢呢度已經牽涉到一個呢好哲學性嘅諗法。 嗯。 就係話宇宙嘅本質啊，其實你而家佢又講物質啦，但其實你可以延伸到呢個空間同時間嘅，呢個就好深好深啦。就話係連續定係不連續嘅呢。呢個就係嗰個根本嘅諗法。佢即係話如果你將物質不斷咁分割，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一路咁分落去。會唔會有盡頭嘅呢？會唔會分到一個地步呢係冇辦法再分呢？咁其實兩個答案都得㗎，即係一個就係無限，一個就係有限。咁但係佢最後就揀咗，即係而家講到起碼都2400年前啦，若莫下咁樣呢，佢就揀咗係有限嘅，就話原來物質咁樣分落去呢，原來分到某一個地步呢就冇得再分啦。咁冇得再分呢，其實佢古希臘文呢就係分咧，就係 TOM 啦。其實佢唔係咁串嘅，而且佢啲字母都唔同添啦。佢係咪即係希臘文嘅字母唔同？咁但係我哋而家用嗰個 atom 啊 ，atom、就即係去分割 atom 嘅 A 字咧 ，A 就即係話唔掂，即係冇得再分。即係凡係個 A 字喺頭嘅就即係 negative 啊嘛。佢 atom 咧個字係咁嚟嘅，就即係話冇得再分落去嘅，所以佢叫 atom。咁佢改咗呢個名啊，就是、atomic theory 咧，佢就係最原始嘅樸素嘅原子理論啊，就係、是、Democritus 啊。係 啦，冇錯。 嗯。 咁啊， 咁一路冇乜進展啊。 一路冇乜進展。 其實真係㗎，成兩千年都，即係成千幾年啦，最少啦嚇，即係千幾年都冇乜進展。 咁而家最新嘅學說係係可以分割到繼續分落去啊，定係停咗喺度咧？ 停咗喺度。 停咗喺度。 停咗喺度。 嚇！停咗喺度。 咁當然啦，你咁咪 jumping 到根啦，你即係一跳就跳到去啦。其實即係最主要嗰幾粒子咪電子同埋呢個夸克子咯，係啊。咁你即係中微子啊嗰啲，佢都覺得係冇得再分㗎啦。以現時嘅知識水平， 有冇得再分？咁呢、這個咁可唔可以推論到就係話空間時間係咪連續嘅咧？係 啦，嗱呢、這個問題咧，即刻我哋 challenge 啊欣少啦嚇。嗱、這個就物質，就德莫克利特二千幾年前嘅。呢、這個咁樣嘅靈光一閃，到到而家咧，雖然我哋已經進步咗好多，但其實都印證到佢呢個諗法咧，其實成立嘅喎。雖然佢嗰陣時梗係唔知有電子，唔知有夸克子啦，係我哋最近呢一百幾十年先知啫，係嘛？咁但係關於時間同空間咧，其實古希臘亦都有嘅，嗰、那個就叫芝諾悖論啦，就 Sinos Paradox。咁嗰個咧，我唔知阿欣今日有冇準備啦，係嘛？如果冇，我哋第時再講啦。即係話係呢個係啦，阿基里斯咯， 係咯， 阿基里斯追唔追到只烏龜咯？啊，其實我哋好有趣嘅，即係呢樣嘢就係咁啱得咁巧。我哋春秋戰國、春秋時代呢個墨家嘅思想都已經講啦。嗱、佢嗰陣時有趣嘅，佢話咧一尺之隨，日取其半，取之不竭啊嘛。咁佢就係用一個即係佢探究無限啦，即係話你一尺將佢每日。攞一半，每日攞一半，一路攞落去，取之不竭。佢即係話其實係無盡嘅。 好啦，但另外一個咧，佢話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啊嘛。佢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同埋呢個芝諾伯倫任嗰支箭咧，係一模一樣嘅，其實個諗法。咁但係大家相距咁遠喎，根本就冇溝通嘅嗰陣時，又冇 WhatsApp， 又冇 email 係嘛，又冇 Twitter。咁但係即係點解又差唔多同一時期，大家都諗同一樣嘢，真奇妙呢樣嘢真係。 所以同阿 Eddie 傾偈啊，做節目咧就永遠都係岔開。咁無端端咧就岔開咗去講。 咁佢連續定不連續啊嘛？ 講嗱咁啊，連續同不連續又涉及到無限喎、 啊。係啊，咁呢個就複雜啦。 係咯、 啊，嗱咁即係唔好咁複雜住啦，係啦、 啊。咁啊講到無限又講少少啦。 誒、哎，咁啊得啦，呢個無限就數學嚟嘅，咁啊啱佢啦。 你聽過一間酒店叫做 Hilbert's Hotel 未？ 梗係聽過啦、啊。我做電視拍啲細路仔，我做過出嚟添噃。係 嘛？ 就係嗰陣時喺香港電台拍嘅《從小宇宙走進大世界》，唉，就係講呢個即係希爾伯特大酒店啊。 希爾伯特大酒店， 唉，冇錯。 咁希爾伯特大酒店係點樣㗎？ 唉，咁啊，梗係咯，即係佢已經由一號房一路去到無限間房，但係咧就係、是、已經滿咗人啊嘛。突然間又多一個客人嚟，點、啊、辦咧？咁樣樣係嘛？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然後咧，佢一多。多無限嘅客人嚟， 冇錯。 咁啊點辦咧？咁 呢個無限嘅客人咧，就係嗰個 family 係， 仲有第三個嘅、啊。第三個咧就係話佢有無限咁多架旅遊巴，但係每一架旅遊巴上面都係有無限咁多客人， 嗯、 即係無限過無限。咁又點咧？咁樣樣，原來次次都搞得掂嘅。嗯 系啊， 唉，黐住搞掂， 留翻俾 留翻你先讲啦， 留翻俾 差得太远啦， 因为真系差得太远， 咪咯。 咁啊，讲翻其实去到哥帕尼加里略，其实佢哋嗰阵时就做咗大量嘅观察，天文嘅观察。 嗱，嗰阵时咧，其实佢哋未系探究物质嗰、那个。根源嘅係點嘅？佢哋最緊要了解嗱天體嘅運行啦，喺伽利略就係物質運動嘅基本嘅規律啦。係 啦，冇錯， 係嘛啊咁樣，然後咧，你話講都翻翻去物質嗰、那個嘅嗱，當然我哋話啊嘛，即係物理學終極探究之旅咧，咁嘅物質之謎同埋運動之謎啊嘛，咁呢個當然同運動之謎 有 關啦。 係啊，唔係我想講嘅咧，就係去到牛頓咧，就差唔多係第一次嘅大融合。 嗯，冇错， 就是将天上嘅嘢，celestial mechanics 系， 同我哋喺地球观察到 地上嘅嘢， 地上嘅嘢， 即系个月光同个苹果啦， 系啊，个月光同个苹果啦， 系啦，就结合起嚟， 结合起嚟， 系啦， 呢次系第一个大， 但系其实佢某一程度上咧，佢亦都探究个物质根本，因为嗰阵时就有讲到光究竟系波动定系粒子啊嘛， 系啦， 咁佢就买咗一样嘢嘅，咁你估牛顿系买咩嘢咧？咁我哋呢就賣個關子，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就繼續。